第三點咧，呢個咒咧係不墮惡道啊，從第一劫啊，乃至後生，生生不生，欲叉羅叉及富登羅加扎富登羅敲碰叉皮射遮等，並知惡鬼有形無形，有想無想，意是惡處。呢、这個就係不墮惡道嘅功德啊！第三點，從第一劫就係、是、由你發心發菩提心學法持咒開始呢一、这個第一劫，乃至後生就是、到成佛最後嗰生，即、就、係、是、一生保持菩薩噶啦。最後咧，依其中根咧，當然係要經無量劫去修行啦，生生世世啊都唔會生響呢、这個。欲叉羅叉同埋富登羅加扎富登羅呢一啲惡嘅鬼神嘅有形無形有想無想嘅惡處，哦，金剛藏菩薩發你嘅神識，開你嘅智慧，開始直到你成佛最後生，係叫做第一劫乃至後生。其次有一種意思咧，就係話。最初發心持咒開始，直到成佛最後生，依其中根，生生世世都不墮呢個惡道，不墮呢個鬼類。欲叉係折疾鬼，羅叉係可畏鬼，富登羅係臭惡鬼，加扎富登羅係奇臭惡鬼，啊，敲碰叉係妄形鬼，即係染秽鬼嚇，皮射遮咧係淡精血鬼。有形即是有色的，而这个幽垢精灵，无形即是无色的，而空性消沉，有想是灵通变怪的鬼神之类，无想是宏固精神化为土木金石之类，这些通通是古古怪怪的那些鬼类，是由恶业所招感的，这些呢是由你业障能够障碍圣道，叫做恶次，因為你持咒之嘅緣故咧，所以啊，從你發心持咒嗰日開始，由而家開始啦，咁你咧直到成佛咧，都唔會墮落呢啲鬼類，啊，叫做不墮惡道啊。善林子啊，若墮若中，若施若捨，若低若重，知識共養啊，劫劫不生，貧窮下賤，不可樂之。決定發菩提心的人，如果能夠誠心誠意讀誦呢個神咒，或者施，或者捨，或者係帶響身上，或者藏響你個住宅裏邊，能夠以香花供養、恭敬以燈以果嚟供養嚇、啊。自從咁樣咧，你成佛以往啊，生生世世都唔墮於呢個惡處。不但唔墮於呢個惡鬼之類啊，連貧窮下賤不可樂處都唔會生啊！啊，呢個係第三點嘅功德。第四點功德仲犀利啊！此之眾生，眾其自生啊，不作福業啊，十方以內所有功德，悉以此人啊！由是得依恒河沙阿僧祇不可說不可是劫，上以之佛同生一切無量功德，二惡差罪同次同分，永不分離。哦，呢、这個功德犀利，同法功德第四點，你嘅功德就同法嘅功德，法嘅功德分俾你。哦，十方之法嘅功德，你知道我哋回向有幾多種啊？第一種回向咩啊？回自向他。第二種回因向果，係咪？第三種。回事向你、啊、三個回向，咁而家呢個咧就係、是、十方以內一切功德回向一切眾生，就係回事向他。十方以內係有咁多功德，我希望一切眾生同我分享。第二，如果你唔持咒咧，你就以呢就唔能夠入一個二內眾生，唔能夠入呢個二內眾生咧，就唔能夠分享佛嘅功德。因為你持呢個咒心啊，咒心係佛嘅咒心，你持呢個咒就入咗佛嘅心，佛嘅心就可以分享佛嘅功德。哦，唔係等於父母嘅財產交俾邊個啫？交俾仔女啊嘛， 所有歸俾掌。咁我哋持咒嘛，係歸依法啊嘛，係法嘅弟子嘛，法嘅功德當然俾啊法嘅仔、法弟子咯。咁所以咧，我哋嘅功德咧就等於依法，持咒功德等於依法。而惡叉罪，惡叉罪唔係話壞嘅嘢嚇，係印度有一種果嘅名。呢種果咧係除非咧係唔生，一生咧就一定咧就有生三個果出嚟。即是说我们的功德和法功德一样平等，一样同等的，同法呢是生养一个地方的，永远不分离，所以叫等于恶叉罪，一替三果，一个定呢生出三个果，即是我们呢持咒是入了这个二类众生，法也是正这个二类众生，所以我们的功德和以法同等。再跟着呢，事故能令破戒之人戒根清净，未得戒者令其得戒，未精进者令得精进，无智慧者令得智慧，不清净者出得清净，不持斋戒自成斋戒。哇，这个功德犀利哦！破戒难，萌一我哋做错事啊，譬如话你哋受咗菩萨戒或者受咗五戒咁，萌一讲咗大话咁，你而家持咗咒咧，冇罪啦哦。咁我唔好再講啦喎，如果再講就唔得啦，唔係話我講完又再持咒，持完咒再講咁啊，咁就唔係幾好啦嚇。咁啊，你以前不知嘅時候咧，無知咧犯咗戒咧，而家中咗咒咧，以前嘅戒就得恢復，令到你清淨。唔精進懶惰嘅人咧，持咒係可以得到精進；冇智慧嘅人得到智慧，不清淨嘅得到清淨，不持齋戒嘅人得到齋戒嚇。呢、這個因為法咧係有呢啲功德嘛，由於以法同生一次，以法共修其德，所以能夠令你破戒嘅人咧戒根清淨咯。未得戒嘅令得戒，未精進得精進，冇智慧得智慧，未先咁咧，或者有人啊被業力所牽。未能持齋受戒的人咧，但能持咒咧，漸漸呢個業障就會消除，就會成就呢個齋戒，就會令到你嗱，好多人你發唔發覺你周圍的人咧，有啲人咧，你真係最初同佢講法法咧，佢係唔聽你嘅，漸漸咧，漸漸咧，佢又信啦。我有一個徒弟係男眾嚟嘅，佢就好信好信，但係佢太太就永遠唔肯嚟聽經嘅。就唔信嘅，但系而家跟住佢嚟拜忏啦，唔系呢个就系慢慢加持，令佢冇善根嘅增长佢善根，增长善根佢咪就自自然然嚟归依法嚟持受持呢个斋戒咯。哦，咁啊第五点功德咧就能净业障，每个人都有业障吓，睇你业障深抑或浅。阿难是善男子，持此咒。持此咒時啊，切犯禁戒，依未受時。嗱，呢度講未受之前犯戒嚇，唔係受咗之後，持咗咒之後再去犯戒。未受持呢個靈驗咒之前，犯咗戒，持咒之後咧，縱破戒罪啊，無問輕重，一時消減。一時係咪應該一時消滅啊？你哋啲部經係咪一時消滅啊？嚇！所以呢消減乜嘢消滅啊？經裏邊印嗰部紅色嗰部經係滅係減啊？滅係啦，應該係滅。電腦就係減啦，就打錯咗啦。哦，所以電腦成日錯字嘅嚇。藏經飲酒啊，食啖五生啊，種種不正。一切之法菩薩金剛天仙鬼神不將為過，我哋知道咧，學佛嘅人咧，如果食五生咧，嗰啲鬼神善神怕你臭胃啊，遠離你嘅。但係而家你持咒喎，佢睇在咒嘅份上，佢唔遠離你，哦，仍舊保護你。啊！種種不淨，一切諸佛菩薩、金剛天仙鬼神啊，不將為過。切著不淨，破敗衣服，一行一字，悉同清淨。縱不作壇啊，不入道場，亦不行道啊。縱持此咒咧，運同入壇，行道功德無有二也。嗱，最初咧，佛教我哋結壇持咒咧， 日騰之前啊，一出嚟就要沖涼先再入去，係嘛？要著新嘅衣服，要著乾淨嘅衣服。而家話呢度冇所謂啦，啊！你就算著破破爛爛嘅衣服，衣服污污糟糟都唔怕啦，只要你個心裏邊有罩就得啦。啊，都係同意清淨，莊嚴係唔作唔潔談嚇，唔入道場，唔行道，只係持咒就得啦。啊，等於持咒。咁呢個咧係。善男子持此咒时，呢段系咪经文嚟噶？系咪经文嚟啊？系解释嗬，解释。所以呢个电脑咧打得有问题。系呢个咧系知法嗱，持咒之前要持呢个四清净名悔，系咪啊？前面咪讲先受持呢个戒清净，然后结行持咒啊嘛。但系而家咧啊，话呢个系法决定嘅四清净名悔啊嘛。但系而家话假使根啊，你未受持咒之前曾经犯过戒咁，而家既然持咒咧，就能够忏悔以前嘅业障，誓不再犯咧，所有破戒嘅罪务就轻重为轻。或者從一時都消滅重罪，使呢個小乘初篇十大乘嘅十重輕罪咧，係小乘嘅二篇大乘嘅四十八輕。哦，縱然跟往日曾經飲酒食五生啊，食過呢個不淨嘅物，而家既然持咒咧，諸佛菩薩、金剛天師都唔會怪責你嘅。不將為國。嗱，前面經文話持四清淨名悔戒清淨之後，就要著身淨衣，然後燃香行居，重此心法所示嘅神咒一百八篇，然後結戒建立道場啊，然後咧又要六時行道啊，二時不昧啊，經三十日，著呢個清淨嘅衣。然後才可以入堂，但而家咧就話冇所謂啦。就算你衣服不淨、破破爛爛都冇所謂，哦，即係咧唔行依六事，一事就得啦，亦唔需要一定三七日唔好犯。如果話你是靈驗咒，一定要三七日唔犯啊，邊個做得到啊？咁個個都唔敢持咯，係嘛？但呢度話冇所謂，唔使三七日不唔使唔翻嘅，因為眾生咧有啲業障好重，未能做到。如果好似前面咁樣限制咧，恐怕咧好多人都失咗持咒嘅利益。因此佛咧係好慈悲，特別允許著破舊衣服嘅，或者係只係一行一字能夠移法眾咒嘅。都得到清淨，縱然未能夠依法建立道場，未能夠依舊奉行入呢個道場，亦唔能夠隨眾行道嘅。只要你專心持咒，功德就同依入行行道，兩個人嘅功德平等無異咁。咁你會話咁使乜使咁多錢啊？又要結壇啊咁？怎么说呢？结坛始终是好的。如果叫你七日里面种那么多片灵验咒，你做不做得到啊？在屋企有没有做到啊？但你来到这里坐着跟自念，你就自自然然了。就是等于我啊，我说我不落来都好，我在楼上我一样持咒，但次次下都打了妄想，持咗第二度。但是如果落嚟坐喺度咧，你打妄想，人哋喺度重视，你唔好意思打妄想，即刻提醒自己，即刻跟住念，所以仲系结坛持咒大众念系好。不过呢度咧法咧系方便鼓励你，分分钟都要记住持咒，咁所以佢俾个方便嘅法门俾你。若做五逆啊，及之比丘、比丘尼、四气、八气，仲此咒已二是重罪，又而猛方啊，虽省沙罪，悉皆灭罪，更无毫法啊！五逆大家知道 是父是母，是阿罗汉，出佛身血，仲有咩啊？破惑合僧系啦，五逆之罪创嘅嗱，所以咧破惑合僧，你哋如果唔知道或者唔警惕咧，分分钟都有可能出佛身血，你冇咁个机会，你都见唔到佛，点出佛身血啊？但系你知道啊，如果你搣咗部经，烧咗部经，就系出佛身血。哦，要明白呢个系佛嘅法身。如果你恶意啊，将部经撕烂咗，就系出佛身血。破惑合僧咧，去到法门嘅地方，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法。啊，无形中你嗱，人就系好中意讲话嘅。哦，大家见面讲下讲下，不知不觉就讲咗人哋嘅是非出嚟。好容易破惑合僧，因为破惑合僧是很重很重的罪。假使跟人这里说，假使跟比丘好比丘尼好犯了四气八气，是戒之中最重的罪，中这个咒，这些重业等于什么？猛风吹这个散沙，一吹就没了。这一点呢，就是能净业障。讲到这里第五点，能净业障，还有能除宿业，能满众业，能护各界。后日先讲这个除宿业，现在讲到这里为止。